Today's sermon is from Mark 6, verses 1 through 6. 今天的讲道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And there's one copy of the sermon in English on the back table.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有一份英文的讲稿在后面。First come, first serve.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这人哪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压气他。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木乡在本乡本族和自己的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异能，不过为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耶稣走遍周围乡村教导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给我们，为的是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也可以把你的话语应用出来。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明年的农历新年是哪一天呢？不知道，还没看到那个日历啊。我已经查过了，是1月22日。那我敢猜，甚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去探望你们的家人，因为这是台湾人的习俗。你们很兴奋吗？你们期待回到你的家乡吗？这就是耶稣做的。他离开加百农，回到他自己的生长地，他的家乡是拿撒勒。那经文没有说是拿撒勒，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在1章9节还有24节，马可说耶稣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还有在10章47节、14章67节和16章6节说耶稣是拿撒勒人。自从耶稣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家人以来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耶稣得到了一些跟随者和一些门徒。他决定把门徒带回到他的家乡。因为在这之后，耶稣要两个的差遣他们出去，带着福音的好消息，往他们的第一次宣教旅行。耶稣带他们回来他的家乡，教导他们关于拒绝，教导他们关于不信。当他们进入一个不信上帝的世界时，门徒自己也会经历被拒绝。当我们渴望在台湾推进福音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上次讲到的经文是关于信心的。耶鲁的女儿被耶稣从死里复活，患血漏的妇人也得了痊愈。今天的经文是完全的对比。我们知道信心的确是强大的，但是 不信也是很也是强大的。第六节中耶稣说什么？耶稣诧异他们不信，耶稣自己诧异他们不信。自古以来，不信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不信给全人类带来了罪的咒诅，是人的不信引发了一场大洪水，在挪亚时代毁灭了全人类。文士和法利赛人公然的不信，使他们丧失了天堂，并为他们引得了地狱，就是永恒的咒诅。现在耶稣回去探望的人，他自己的亲戚和小时候的朋友拒绝他，他们不相信他讲的信息。所以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家人拒绝你们，请不要感到惊讶，不要灰心，因为当我们试着将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在不信的环境下这样做的。但你要记住，他们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耶稣以及差他来的父。那今天早上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时，当我们将不信视为神国推进的这个环境和背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记住三件事。首先，我们看到不信会滋生惊奇。他的门徒带回他的家乡拿撒勒，他的家乡离加百农大概有25英里，是个安静几乎不为人知的这个小村庄，它位于山坡上，然后占地仅约60英亩，而且只有大约500名居民。拿撒勒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每个人都非常的互相认识，知道彼此都在干什么。如果有拜访的老师或拉比出现，当初的惯例是什么？就是让他在会堂里讲道。那自从耶稣童年以来，已经离开了约30年，人们就充满了好奇。因此，就像耶稣在别的地方经常做的那样，他走到讲台上开始教导。可能是从这个托拉，或者从密西拿，或者从其中一卷旧约的预言中的话。然后那时候开始，这个小镇拿撒勒就不一样了。那这群会众很惊奇，他们的反应很像在加百农的会堂那样子，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听的人从来没有亲自听过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很惊讶，很惊奇。这个词的意思很重要，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打击的意思，或者震惊，或者冲击，甚至是有被爆炸这个意思。这些听众很震撼，他以无与伦比的知识和智慧讲话，而这些听众却充满了不信，他们还是不信。小时候跟耶稣一起玩的人非常的了解他，但他们现在无法相信他的真实身份，因为当耶稣离开城镇的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来自一个知名但普通的家庭。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说，不信掩盖了显而易见的事情。现在 他正以权威教导令人惊奇的事情，他们就是不能接受他。所以这些会众问，这人哪来的本事呢？啊，这人的意思是这个家伙，或是普通的这个人，没有给他任何的尊重，而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他的教导的起源，而不是他所教导的内容。那我也可以说，他们也知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在听他说话吗？他可能在说这样的话：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如果你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耶稣所说到的这个事情的类型。如果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他已经在证明这些东西的来源了。在约翰福音5:30说，耶稣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就是天父的旨意。还有约翰福音8:16说：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与我一同判断。在约翰福音中还有许多的经文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很明显，耶稣所教导的这些东西是来自天父，但人们想要掩盖这一点，他们想模糊他的权威的视线。然后会众问，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们说到这个力量不仅能以权柄教导，还能医治病人，使海浪平静，赶鬼，什么使死人复活，甚至是死人复活。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已经疯了，已经癫狂了。他们还记得前一次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他传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们还记得法利赛22所说的话吗？他们错误的将这种神奇的力量与来自魔鬼的联系。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路加福音4，这是现在同一件事情的这个叙述。耶稣打开了以赛亚的书卷，然后他就读到什么？他就读到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刚刚听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清楚的说明了主的灵已经差遣他了，这是显而易见。但是他们在想，这是我的孩子，小时候经常玩在一起的小男孩，他没有上过神学院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托拉经的这个培训啊。看看他跟随他的家伙，他们也不是最受尊敬的人啊，只是渔夫和税吏而已啊。耶稣的老邻居和家人很难看到这一点，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好消息带给这个不幸的世界的时候，人们就会封锁真理，甚至耶稣自己的家人也不相信他。当你的亲戚对这个消息感到惊奇时，你不应该感到惊讶。他们知道真理的好消息来自哪里，但 在他们的罪恶中，他们混淆了他。那我们下一个重点就是不幸滋生被冒犯。不幸滋生被冒犯。第三节说，他们就压弃他。他们对耶稣这个人感到冒犯，他是谁呀？他们在这我们在这经文中看到了耶稣最明显的怀疑态度，对耶稣，人们攻击他的身份，他们攻击他的位格，他是谁？他们说，这不是木匠吗？那当时的木匠不只是建造房屋或使用木材做这个家具而已，木匠是一位精通木工，他会做雕刻、焊接和金属加工等多种工作的人。当木匠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大多数的犹太男孩都接受过某种行业的培训，那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在这里暗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他们被冒犯了，他们对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以权柄教导并执行如此强大的异能感到丑化，然后他们称他为玛利亚的儿子。我们基督徒是以爱的态度和方式说玛利亚的孩子。我们也在这个使徒信经中承认这一点。但作为一个良好的犹太习俗，一个男人通常被称为他父亲的儿子，而不是母亲的。在今天的许多文化中，例如在这个中东的文化，这个命名传统仍在继续。当时的人永远不会称一个男孩为他的这个母亲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贬低的说法。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约瑟就是他爸爸吗？约瑟已经死了，但即使一个人的父亲死了，他仍然会以他的就是他爸爸的名字命名。所以人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将耶稣视为一个非婚生子。他们从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就算起来啊，时间审核，他们在攻击耶稣的身份，很难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正常的男孩，这实在是太苛刻了。耶稣曾说过他是从天父来的，圣灵在他的身上，然而在他自己的家乡里的人，他自己的亲戚却拒绝了他。然后继续往下看，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在说，我们认识你的兄弟和姐妹，而我们看到他们来自一个玛利亚，在耶稣出生后还生了至少四个男孩和至少两个女孩，因为他说你的女儿们。这些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他们这些人认识他的这个兄弟和姐妹。那如果你还记得在三章的20到21节还有31到35节中，耶稣自己的家人指责他说他癫狂了，耶稣的家人称为这些声称他拥有来自上帝自己的力量的说法是癫狂的。这些是耶稣自己的兄弟和母亲说的，他们提出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这个指控。但是约翰福音的说， 说的那么的清楚，他来自自己的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家乡他自己的地方，知道他会被拒绝，然后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了。所以耶稣用他的观察来回应，他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族和自己的家之外没有被尊敬的。这里有三个圈子，一圈比一圈小，拿撒勒拒绝他，他的家人自己的家人敌视他，你知道吗？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个是在旧约中的预言就说到了。那你们都应该很熟悉这个以赛亚书53章吧，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在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无家行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压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耶稣自己的家人不尊重他的时候，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已经部分的应验了。耶稣连在自己的家乡都不被尊重，那里的人对这个人耶稣这些无关紧要的这个细节感到冒犯和丑化。一个来自普通城镇的这个普通人，拥有一个蛮大但相当普通的家庭，正在对他的教导、他的神迹和他的力量的来源提出不正常的主张。对不信的世界来说，耶稣的福音是会冒犯人的，令人反感。部分原因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世界里，怎么会有如此非凡的人呢？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来自拿撒勒这样的不起眼的地方的人具有强大的这个治愈和拯救能力。当你在家乡与人分享好消息时，他们可能会生气，但别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的冒犯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耶稣。最后不信，最后的一点就是不信就会剥夺得到属灵祝福的机会，就会剥夺得到属灵祝福的机会。第五和第六节是这段经文，你可以说是结束语。就在耶稣要差派门徒独自进行他们的第一次这个宣教之旅之前，让我们乍一看第五节似乎有点令我们惊讶，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耶稣怎么可能没有在那里或在任何的地方行什么异能？这是否意味着耶稣的能力有限？绝对不是。拿撒勒人感到惊奇，就压弃他的全部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在那个星期六，在会堂里面带着权柄教导和讲道，他们知道他的手做的事何等的异能，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第五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家人因为不信而被剥夺了他能够行的神迹。当然耶稣可以做他父亲要他做的任何的事情，但是证明和他的家人的不信弃绝了 超自然的现象，因为人心刚硬，就像第四章伟大比喻的这个第前三种的这个土壤一样，他们无法得到耶稣君王统治的好处。全国的君王不会像敌对他国和顽固的人显现异能。你看，如果你拒绝真理，那么就不需要神迹了。耶稣在那里行大事，只是使他们的心，在那里做大事只会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但耶稣确实在出城的路上为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他们，那里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信徒，但是非常的少。第六节说了很深刻的话，他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整个新约圣经中只有两处说耶稣诧异，他诧异路加福音第七章中的百夫长的信心，而在这里他诧异自己的家人的不信，对他的完全缺乏信心。这并不是说耶稣对拿撒勒人不信感到惊讶，他没有惊讶，他知道啊，这不是出于他意料的。耶稣看到并了解他们的心，耶稣为拿撒勒人离信心有多么遥远而摇头。我认为这向门徒表明，在几节经文以后，当他们和他们的信息被拒绝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斗掉你们脚上的尘土的机会。耶稣会告诉他们，不要跟那些不想接待你们，不想这个家庭有任何的关系，就马上走吧。他本质上是在说拿撒勒完了，完蛋了，沉迷于你们的不信，我现在无法帮助你们。不信的罪是通过亚当和夏娃进入世界的第一个罪。他们不信上帝的话，相反，他们相信花园里蛇的话。不信已经通过他们的孩子世代相传，通过旧约、新约、使徒时期，直到现在的每一代人，这种不信会一直持续到耶稣再来，都比不信的罪更丑陋的罪了。你和我需要享受并了解我们的困境是多么的可怕，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并享受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我们的救主是多么的奇妙。耶稣走遍周围乡村教导人，他抖掉了脚上的尘土，离开了拿撒勒，再也不回来了。耶稣继续向其他的地区宣讲好消息，这个是上帝吩咐他的，是他的 mission。那当我们思考如何应用这段经文时，我认为有三件事值得我们考虑。那今天的那个周报上有三个空格可以写下来。首先，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人还在犹豫要不要从不信转变成相信的话，我鼓励现在再鼓起勇气来跟随耶稣。你是一个对你一生的教导感到惊叹的人。你每周都来主日崇拜，你一周又一周来唱以福音为中心的歌，以基督为中心的诗歌。你一周又一周来听到真理被阅读和传讲。你一周又一周来和我们一起祷告， 但你仍然还在犹豫。我觉得你觉得你被冒犯了，因为这个耶稣不符合你对他那个应该是什么样的想法。然而他向你重复他是什么，他是仁慈的，有同理心的，他是仁爱的，是充满慈爱的，并且愿意饶恕你所有的罪和不幸。来到他耶稣的面前吧，不要再剥夺自己任何属灵的祝福的机会。第二，对于你们其他的人，我相信这段经文是来告诉你们要记住恩典，记住上帝呼召你到他面前的恩典。你曾经是一个不信的人，你曾经相信撒旦的话而不相信耶稣的话，上帝奇异的恩典闯入了你的灵魂深处，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出于自己，这是上帝的礼物。要记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这是上帝的礼物。这种奇妙的恩典和对耶稣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信我们自己，但信心是来自上帝的特殊礼物。永远不要忘记那是多么的珍贵，要依靠恩典。耶稣本来可以把你留在原地，但他没有，他救了你，永远不要忘记他奇妙的恩典。然后第三，不要放弃你的家人，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并祷告上帝给你机会与他们分享好消息。想一想耶稣自己的兄弟们，在这里我们这段经文第三节的这些兄弟们哈，耶稣诧异他们不信，但你猜猜耶稣复活和升天后，雅各其中一个雅各发生了什么？雅各成为了新约教会的重要的领袖。雅各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在耶路撒冷会议上做出了重要决定的人。雅各在圣经中也写了雅各书。雅各因信耶稣而殉道。我们再看看犹大，其中的犹大，这不是加利人犹大，而是耶稣的兄弟。他还写了一本新约的书，警告教会不要冒名顶替着渗透了教会。他也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教会的领袖。门徒们可能对耶稣的兄弟姐妹妈妈失去了希望，但上帝有一个超乎他们想象的计划。你们不能失去希望，因着上帝拯救的大能，他很可能会应允你们每个人的祷告，拯救你们的家人。即使是那些现在看起来没有兴趣，或者更糟的是被真理感到冒犯的人，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有希望，神的话跟你说有希望，在耶稣里有盼望，没有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通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你的奇妙的恩典，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牢记在心里，这么强大的恩典是有多么的，因为你有多么的爱我们，把我们从一个很糟的地方把我们拉出来了。就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为家人朋友祷告，也求你按照你的时间来使他们也认识你。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